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二十四章，白老四先是大行衰运，跟住他的亲人亦都开始遭殃了。先是父母，然后就是老婆，跟住是啲细路，再嚟嘅就是啲远房亲戚，一个一个衰运连连，成个家族几乎就要灭顶之灾。喺呢一种咁巨大嘅痛苦同埋压力之下，佢就尝试各种方法，并且大量咁搜查关于鬼蛇之面嘅线索，想化解呢个诅咒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，好多记载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面，有些线索就跟随着死了的人深埋了入地底，支离破碎，好难拼凑。白老四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不断地落地挖斗挖墓，寻找鬼蛇之面和万妖飞的各种讯息。亦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遇到了我阿爷陈思远，并且看中了我阿爷的滑骨饼，逼我阿爷同我一起落地。直到有一次，白老四追查到一条线索，并追寻着这条线索入了一个古怪的陵墓。这个陵墓就是巨耳王墓了。我听到这里就忍不住问了，这么说白老四、陈慈还有你，你哋都入过巨耳王墓，嗰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噶？姓赵嘅呢条老靓听啊，摇一摇头，似乎好似喺度回忆住咩咁，冷笑咁讲：我算唔上入过去，讲起嚟，真正入过里边嘅只有两个人，你唔好打断我。佢跟住就继续讲啦，白老四追查呢条线索。入了巨耳王墓，这个人虽然心狠手辣，而且还薄情寡义，但是他盗墓的手法绝对称得上是一绝。当时他本来是带着阿爷陈思远一起去，只不过入了墓入边，墓里边的情况太过诡异，我阿爷反而被挡在外边。阿爷在外边等了两日都不见有人出来，心里面想，哎呀，经常在河边走，边度有唔湿鞋嘅？莫非师傅白老四出咗啲咩状况，死咗喺墓入边？咁样一谂，阿爷就有种想打道回府嘅谂法。呢、这个时候心里边反而就轻松添，以为可以唔再受白老四嘅威胁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白老四出嚟啦！出嚟咗嘅白老四睇落有啲唔多妥。望住阿爷嘅目光显到好诡异，当时阿爷仲年轻，察觉唔到呢啲咁嘅变化嘅来由，虽然心底里面係好唔安乐，但係都冇諗咁多。从巨耳王墓里面，白老四乜嘢都冇带出嚟。不过就係喺两个人返到去佢哋当时嘅窝点嘅时候，白老四就拿出了那个一直被封存住的万妖飞面具，并且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究竟做了什么，谁个都不知道。等到他回来之后，他就要阿爷戴上这个面具。这个亦就是阿爷鬼王的来历了。因为戴上了这个面具之后，就会有一种不似人不似鬼的感觉。那时候的阿爷根本上就不知道什么内情，师傅威逼他戴上面具，就是这样一眨眼就过了两年，而白老四就好像摆脱了诅咒的纠缠，金盆洗手，就不再盗墓了，并且遣散了阿爷，亦都不让他再回去。当时阿爷当然开心到不得了了，就在这段期间，考古队就开始招安。阿爷在外边浪荡了大半世，倒斗或蘑菇，未做过一件有颜面的事情。再讲阿爷是比较迷信的，总是怕遭到报应，所以决定就加入了考古队，为国家效力，为自己积啲阴德。 加入咗考古队之后冇几年，我哋屋企就发生咗好大嘅变故。我阿爷嘅父母系生咗四女三男，所以从某种意义嚟讲，我哋系一个比较大嘅家族，七大姑八大姨加埋嚟都可以排几条队嘅。不过喺我嘅印象里边，好似从来都冇同呢啲亲戚来往过。当中嘅原因可能就系咁啊，一开始各家各户都死猪死牛，咁喺当时里边呢、这个都系算好大嘅损失嚟嘅，就好比而家俾人哋烧咗间屋咁。起初大家都冇点乱咁谂嘅，随住各个亲戚都舐嘢中招，唯独就系我阿爷呢一边平安无事，事情就显得有啲 QK 啦。阿爷亦都谂，唔通自己挖坟掘墓损咗阴德？即便系咁啫，都唔会报应喺啲亲戚头上噶噃。后来阿爷晚黑就开始发啲奇怪嘅梦啦，梦里边有一个戴住鬼王之面、男男女唔女嘅人迎住佢走嚟。呢、这个面具嘅眼睛俾尸气侵染咗，而两个黑眼珠就好似就要跌出嚟咁，非常之恐怖。而且耳仔边仲响起一个阴森森嘅唔男唔女嘅声音，显然就系白老四当年听到嘅诅咒。阿爷一下子全部都明白啦，自己呢一次俾白老四阴咗。当时白老四嘅呢个人已经销声匿迹，阿爷亦都唔知去边度揾佢，而佢唯一谂到嘅就系巨野王母。白老四入咗呢个墓之后，亦都唔知睇到啲乜嘢，就系出嚟搞出咗一啲咁嘅疑装假祸嘅路数。佢自己嘅逍遥快活，将诅咒转移到我哋一家人嘅头上。阿爷知道咗呢个之后，即刻就带住阿嫲同埋当时仲年纪好细嘅陈慈就搬咗屋企，亦就系我而家嘅老家。而陈家真正嘅家乡，实际上是在江西一带的。当时阿爷的想法就想着匿得就匿，远离亲戚一点，但亲戚虽然拉开了，我们这边就出事了。我阿嫲姓刘，名德容，早年她是地主屋企的小姐。阿爷将她娶回屋企，当时两公婆都很恩爱的。用阿爷以前嘅老话讲，我哋陈家从佢开始往上数都冇几个识字嘅，而家能够娶一个识文断字、大家闺秀出身嘅阿嫲，算系佢八辈子收嚟嘅福气。阿嫲系一个非常温柔贤淑嘅人，我阿爷为咗呢啲咁嘅苏州市搞到成头烟，佢从来都冇埋怨过，两个人啲日子仲系过得和和美美，从来都冇嘈过交。但是不知几时开始，阿嫲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，好像受到一些东西影响咁，一些小事就发嬲，性格品行都越来越出位。阿爷一开始就是劝下啦，后来两个人就开始吵，再到后来我阿嫲竟然成为了村里面出名的泼妇。直到有一次阿嫲失足跌了落水，浸到不省人事，在离流之际，他突然间清醒过来，在阿爷的怀里边一边喊一边喘住气，他抽泣住咁讲： 我都唔知道我点解会变成咁样嘅，我呢两年真系太委屈你啦。 说话都未讲完，一啖气喘唔上，就系咁撒手走咗啦。喺呢个时候，赵二爷终于见到我有惊讶嘅神色，于是乎笑咗笑讲：我对你屋企嘅事知道就系咁多啦，你肯定好奇怪，唔使惊讶。呢啲都系你阿爸陈慈转述俾我嘅。阿豆腐嘅揣测咁讲， 咁 莫非系嗰个面具仲可以影响人嘅性情啊？ 赵二爷撇咗豆腐一眼讲：会唔会影响性情就系因人而异嘅。 佢跟住接住就往下讲啦。我本来系一个比较镇静嘅人，属于胆大，天跌落嚟就当被咁，面不改色，心不跳嘅。但系赵二爷嘅一番说话，我亦都因此陷入咗沉默。阿嫲死之前嗰一番话，终于等我阿爷意识到有啲唔妥啦。唔通嗰个诅咒一直冇消失，佢仲喺度？咁佢下一个要害嘅究竟系边个呢？阿爷将目光转向咗陈慈，亦就系我阿爸啦。陈慈系早熟懂事嘅人，阿爷决心去一次巨耳王墓。既然白老四当初能谂出转移诅咒嘅办法，咁佢自己亦都要追查落去，或者亦都可以揾到解决诅咒嘅办法。阿爷向考古队申请咗假期，申请上边当然就唔能够直接写话去挖墓啦。不过考古队都冇将呢个申请批落嚟，阿爷就自己离职走咗啦。呢一次去咗好耐。阿爷翻到屋企嘅时候，除低件衫，身上边全部都系伤，成个人亦都意识涣散，喺个床上一瞓低就不省人事。喺呢个期间，照顾阿爷嘅就系陈慈。陈慈系一个好早熟并且好聪明嘅细路，因为嗰阵时阿爷嘅经济条件都唔差。陈慈当时接受嘅教育环境当然亦都好啊，阿爷一直都以陈慈为骄傲嘅。喺阿爷醒来之后，佢同陈慈讲自己嘅学艺不精，当初已经喺巨耳王墓俾人挡咗一次，今次虽然拼尽全力，都仲系未能够入到核心嘅区域。最惨嘅系呢一次盗墓之后，阿爷只脚残咗。好似巨耳王墓咁样嘅险恶之地，佢再都去唔到啦。陈慈年少懂事，心里边亦都有个谱。喺好多年之后，佢只身一人就去咗巨耳王墓，并带出咗其中嘅一样嘢。喺临死前，将其中嘅因果同埋嗰样嘢转交俾咗赵二爷。如果喺其他情况之下，陈慈肯定唔会将啲嘢转交俾赵二爷嘅，但系当时佢真系别无选择。讲到呢度，赵二爷停咗落嚟，笑容显得好奸狡。佢讲： 呢个就系我要同你做嘅交易。陈慈交俾我嘅嘢，而家就喺我手里边，你只有得到佢，先可以掌握解开诅咒嘅关键线索。 我听到呢度即刻火嚟啦！记住咁鬼多年，佢手里边一直就捻住我哋陈家嘅命脉，呢只咁嘅老僆 king 竟然一直隐瞒住我哋。